好啦，翻嚟第三節啊，星期二得到。咁由於依幾日咧，其實都冇乜點，即系冇咩大嘅新聞大嘅事發生啦，係嘛？ 其實今個禮拜真係冇。 係咧，最大單嘅新聞咧，應該係琴日祖雲達斯輸咗波嚇。应该是最大的新闻 了，都不止的，譬如个僆仔打交啦， 俾人俾、哦、人欺凌， 啊，系俾人欺凌啦， 俾人欺凌，咁呢啲即系老实讲，欺凌度度都有噶啦，系嘛，咁啊，即系你学校好多好有责任要教育啲小朋友，点啊，使乜带你翻学校啫？ 但系而家个个就未赖晒嗰个喺大陆嘅文化录出嚟，香港嗰、那个即系欺凌人嗰个喺大陆落嚟，咁喺度讲。 欺凌啊，唔系而家噶啦，几时都有欺凌。 以前冇黑社会，冇入嚟，跟住搞呢啲细路仔，跟住个个喺球场打波俾人踢入会。 喂，呢个而家呢嘢相比小事啊！以前我真系识得啲朋友系喂嗰啲喺中学读书咧，晏昼就系劈友噶啦，嗰啲中学。喂，而家已经冇呢啲事发生噶啦。当年真系黑社会系入侵到学校，即系搞到成间学校系去劈友嘅。 系啊，冇话喺嗰度卖烟仔啊，冇话喺嗰度 卖丸仔 乜都有。 啲、啊、女嘅带做鸡，跟住咧就要筹期堕胎。而家边度有听到呢啲嘢啊？而家已经少咗好多啦。 唔系，因为其实因为最主要原因就因为黑社会就已经 翻晒大陆啦。 系啊，唔系翻晒大陆变咗俾咗。 俾咗好處， 叫做做咗正行， 俾咗好處啲黑社會、啊，黑社會就唔使咧喺學校度揾食。 啊，即係嗰陣時就唔係叫欺凌咯， 係 特登揾班人搞你，跟住佢自己出翻頭，屌你諗你俾人黑啊，我幫你搞啦，屌你諗你跟我啦咁， 即係嗰班人，即係球場收咗你個波嘅啫啦， 類似啦。唉，老實講，即係而家啲人咧乜撚都話賴大陸人，唉，大陸人未嚟嗰陣時已經係咁噶啦。即系嗰啲嘢又系全部都乱高咁噏嘅，即系大陆人咧就全部都唔系好人嚟噶啦啊！ 我因为冇人化，佢哋唔系喺嗰个即系环境度长大咧，好多嘢系唔知嘅。其实因为可即系 觉得 以前 觉得咧，九七年之前咧，香港一个天堂嚟嘅，九七年之后咧，共产党接管咗咧，就有一个天堂，就落咗地狱，所有人都系扑街。 你咪即系等于啲人话咩狮子山下精神咁喺度噏一大轮嗰啲咁嘅嘢。如果你真的在那个年代长大的，你是真的狮子山下这样长大的话，你不会怀念那个时候的。 是啊， 那个时候是很辛苦的。 是啊， 那个时候就是为生存的，不是为生活的。 我又不是这样觉得。回忆总是美好的，跟住有句讲啊，讲翻出嚟，我哋以前啊，我哋咧就住间房啊，佢哋 讲就会咁讲， 啊个回忆里边系净系拣好嘅， 佢讲系会咁讲，即系等于你香港咪有一扎嗰啲即系达官贵人，又话自己好穷出身啊，板间房咁啊密密嘅，但你发觉佢做啲嘢。完全唔同个基层系完全唔关心基层噶， 系啊， 即系点解咧？佢潜意识里边系想忘记咗呢啲嘢嘅，其实 系啊系啊， 所以佢咧就根本就完全系离晒地咧，就系呢一类人啦。 而家咧，因为有个比较近代出世嗰啲咧，其实未经历过港英年代嘅人咧，佢哋喺会咧不断喺网上或者喺嗰啲书本咧，抄翻以前最美好嘅嘢攞出嚟讲， 会美化咗， 美化咗以前港英年代嗰啲嘢，但系咧会将嗰啲缺点咧全部缩到最细，好嘅放到最大。 唔识睇啊！ 佢哋完全未经历过，即系等于欢乐今宵啫嘛。你未睇过，你觉得好捻新鲜，咪所以一百无可以成功咯。原因就系啲人未睇过欢乐今宵嘛。原来，喂，我哋以前睇到厌，唉，屌你执捻咗佢啦！欢乐今宵，最终真系执笠啦，如我哋所愿啦。当时，喂，当年欢乐今宵执笠，屌你，我哋拍手叫好，唉，终于执笠啦，屌你老母！ 咁鬼闷嘅， 吓咁鸠闷都播出嚟嘅，屌你都唔捻厌嘅，你日捻日虾仔爹哋系嘛，日捻日呢啲讲埋呢啲嘢，你厌唔厌噶？ 而家变咗古老当时兴， 而家就系咁。解啊！啲僆仔未見過嘛，一撚樣啊！佢哋港英年代，佢哋唔知道港英年代當時係點哦，就幻想英國人管治一定係好美好嘅，香港係一個天堂，點樣一大堆嘢。 因為咁，因為咧就係、是。如果你只要留意一下嗰啲歸英派系几多岁嘅，你咪知咯。 全部都十零廿岁嘅啫。 你根本就一下咧就冇喺以前九七前香港生活过。 有两个戆鸠，一个蚊叔，一个细柒。咁呢个三十几岁、四十岁嘅呢两个。 但问题就系呢啲都好啦，佢喺英国治下嘅年代生活都唔长啊嘛，好多都唔长嘅其实。你譬如话你九零年出世嘅，咁咪七年咯。 系啊， 咪到七岁咯。 咁佢冇噶，佢当时 佢冇记忆噶嘛， 未懂。事嘛，嗰阵时其实系你到九五九六佢都未懂事噶， 佢冇记忆噶嘛，佢咪变咗好有啲嘢会美化咗，你咪即系等于点解海外华人零舍爱国嘅？因为佢嚟得远啊嘛， 因为佢冇经历过大陆嗰啲衰嘢嘛，系咪啊？ 嚟得远啊嘛， 你而家嗰啲華人，海外華人都係噶。不過就以前咧就支持呢、這個，支持以前咧就舉呢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依家就舉五星旗啫嘛。個分別就喺呢度嘅咋。 唔係海外華人咧有個共通點，佢哋都覺得佢哋係俾人欺負，所以咧係要一個強大嘅國家去支持佢哋。 佢哋 當時嘅中華民國強大，佢哋咪支持中華民國咯。而家中共強大，佢哋咪支持中共咯，係咪？仲有一個問題，最近台灣咧發流行咗一樣嘢，就係啲人咧開始咧就覺得哇，大陸強大，西瓜靠大邊，越嚟越多人係覺得大陸會強大， 攞誒大陸身份證。 跟住咧就屌鳩國民黨，喂！你哋真係你嗰啲人咧記憶啊，真係好撚忘記曬以前。如果唔係有國民黨，你哋啊交換個仔嚟食咧，同隔離屋 係咪？因為佢 一定有你份啊，肉之而食。 喂，鬥死曬咧，或者 鬥唔死嘅，隔咗個海可能冇鬥得咁緊要嘅。海南島當年都冇鬥死人啦，不過可能即係我可能我你唔死嘅，因為個地方始終農作物都豐富啲係嘛。 唔係嘅，因為如果你去到嘅時候，佢外來政權，即係佢外來政權咧，佢更加即係做肆無忌憚喺台灣，蜂蜜閉塞。唔係，你唔知道做乜？ 佢當時咧，如果你話中共打埋台灣咧，其實同海南島一樣嘅，即係嗰個發展或者嗰個政治氣候咪同海南島一樣咯，係咪？咁啊，究竟會點咧？冇人知，但係肯定冇而家咁幸福。啊、即是比个国民党你喂老实讲已经是比共产党好好多好一万倍的啦、啊。你哋觉得国民党冚家产即是当然而家国民党衰啲啦、啊、可能。 唔係嗰陣时国民党冇办法嘅，因为呢佢要抵挡呢个共产党。佢好驚你共产党嘅 渗透入嚟。 所以一挂你共谍呢佢就喂即时打靶。 你成个国家俾佢吞咗得返台湾退守，佢冇办法要咁做㗎。 好、啊。你话佢做得好差都好啦，但系实际佢亦都保障咗大多数嘅台湾人。 系啊，呢、這个系 当时佢冇乜选择，坦白讲、啊。但系咧就好多神经过敏嘢啦。第一，啊、第二就话其实 佢即系包括大力水手系嘛， 佢都整死好多人嘅。大力水手啊，嗱呢个其中一个例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好过瘾嘅。就有一班咧馬來西亞華人嗰陣時咪中意去，都中意去啲華僑中意去台灣讀書噶嘛。咁咧 就華僑共諜。 唔係，咁呢班華人咧就好好玩嘅，佢哋中意嗰啲武俠世界嗰啲嘢咧，就整咗個叫《試劍山莊》 哦 出嚟咧，大家喺度講下啲 V 混混嘢嘅啫。點知咧就俾人哋告密，跟住咧就當匪諜全棚拉曬。咁为首嗰个系边个呢就叫做温瑞安。 哦，温瑞安系写武侠小说。 系啦，其实佢根本就系喺度玩下啲武侠小说，讲下啲武侠世界嘅啫嘛。但系咧，咁样就当咗匪谍都拉晒，跟住盘完一大轮，喂呢班有癫唔癫傻唔水，掟我哋走啦咁样嘅、哦，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拉错人啊，杀错良民啊，好多好多呢啲嘢。 我因为咁样，所以温瑞安红咗咯。 系。 嗱，嗰陣未行嘅係留學生嘅。 唔係，我知道後屘就因為咁樣紅咗啦。 咁拉李敖都係啦，咪李敖講大力水手係嘛，就俾人話佢影射。 柏楊， 柏楊。大力水手， 但系而家你话 大力水手就话因为嗰两， 哇影射两父子， 啊就因为两个人喺个岛嗰度都要斗。 但系而家你台湾近期啊整顿呢、這个。同心会啊，咁最近又拉十几人，将啲骨干成员全部拉晒。 唉，拉咗白狼先讲啦，我都唔系好相信呢个政府噶啦、啊 哦、但我又唔系咁睇，我觉得佢会一路 差唔多噶啦，搞掂咗国民党嗰啲即系党产啊，跟住将嗰啲手手脚脚斩得七七八八之后咧，就嚟料噶啦。 因为而家你见到蔡英文，佢第二梯队都上咗嚟嘅。吓、嗯、赖、啊、即系赖清德嗰啲已经上咗嚟嘅，佢而家民望已经去到嗰个交叉点，就已经系38啫嘛，系嘛38%咁，但系佢已经都唔怕，吓、啊、美国佬又顶住，啊你见到佢呢次去夏威夷啊，去成下各样嘢咁啊，热烈欢迎，以前直头李登辉落唔到地噶嘛。连 阿扁就落唔到，阿扁就巡游， 啊都落唔到地噶嘛，即系你到机场喺度加油都，佢都不能踏足美国 国土 、啊，李登辉已经踏足唔到啦，即系你行、 啊、李登辉 好似唔系喎， 佢都康乐尔大学演讲， 系咯，去康乐尔大学啦。 陈水扁就俾人迷惘啦， 啊，总唔知就系不能够踏足呢个 美水扁，因为陈水扁嗰阵时玩得癫得滞，美国佬顶佢唔顺啊嘛。话 佢系麻烦制造者嘛，嗰时啊，边个啊，布殊吓，布殊话 佢玩得癫得滞，咁所以咧就特登玩佢嘅。 一个政策一个政策啦，嗱咁需要嘅时候啦。 嗱咁啊，我哋咧而家其实第三节咧就讲翻啲经济嘢啦，因为咧今日港股咧就其实咧就又升少少，唔系话创新高啦，未止创新高。咁啊上个礼拜又创十年新高啦，就打破2007年，即系去唔到最高点，但系咧都29,000，接近29,300啦。咁今日咧腾讯又创新高啦，系其实不断创新高噶啦。你见腾讯咧由350蚊开始咧，即系上两个礼拜开始啦，一日10蚊10蚊咁升嘅。 喂，老实实呢样嘢嘅正股揾边个买嘅真系？ 100股就四雞幾咯，一手啦。咁但系咧，其實佢已經拆咗噶啦。騰訊而家咧係一拆五嘅，當年咧係喺升到700幾蚊嘅時候咧， 拆咗 係拆五嘅，一股拆五股。咁佢如果講緊2007年嗰陣時咧，係好似係70幾蚊嘅啫。即係講緊上一個浪啊，上一個大浪咧係30,000點嘅時候咧，騰訊應該係70幾，同匯豐差唔多價。啊，今日匯豐懟咗落嚟啦，唔係嗰時匯豐成嚿水嘅，咁啊騰訊70幾蚊啦，咁啊而家咧騰訊咧就已經係如果照成就2,100蚊嘅啦，乘翻五啊，就升咗30倍到啦嚇，20幾30倍啦，啊咁啊你諗下幾犀利咧？但係有個問題啦，即係我哋都講過咧，嘲笑個蘋果日報啦，咁啊而家啲人咧其實散户咧有幾多會買騰訊嘅正股咧？其實唔多，即係當然都會有嘅，但係比例唔多嘅。如果你真係炒開嗰班人咧，因為買正股嘅成本太重。啲人咧就傾向咧攞少少錢就去買嗰啲鍋輪啊，或者咧買嗰啲牛熊證。咁通常都買牛證多，好少你睇探騰訊通常輸錢多咯。又即係佢會跌嘅，但係咧就唔係話佢只能有係大漲小回，升10蚊就跌翻2-3蚊。咁你要食依2-3蚊，咁其實個風險都幾大啊，因為俾人夾嘅容夾倉容易大啲咧。咁而家一個騰訊都係冇起成隻港股噶啦，有網友將依個近依一年嘅騰訊嘅股勢，即係嗰個走勢圖咧，同港股比咧，係接近一模一樣嘅嚇。咁、啊、你見到可想而知，即係騰訊就等於港股，騰訊升就港股升嚇、啊。不過今日升咁多咧，港股都唔係升好多，就因為有其他啲股份跌嚟帶動啦。咁因為石油股跌啦，咁我同你講咗上個禮拜同你講咗啦，能源股嚟，亦都有網友問我華潤電力得唔得？嗱、啊，因為咧，其實你要諗下，而家中國一個咁嘅發展，其實依個發展嘅。嗰個勢態咧，你能源係唔能夠好似以前咁俾你任你升嘅，唔可以啲中石油啊一蚊上啊炒到20蚊，係唔能夠俾你咁樣升法嘅，因為咧你股市大幅升值咧，有一個具備嘅基本要素就係、是、你要有盈利貢獻，你要有暴利啊嘛，能源企業可唔可以再俾你暴利啊？中國嘅國策係唔容許能源企業俾你暴利嘅。佢可以讓利，讓你產生暴利咧，就只有互聯網，係嘛？或者地產，地產就冇得講啦。地產一個好似香港咁樣啊，賣一個嗰個西九龍嗰個叫咩？興華西街係嘛？興華街西，喂嗰度咧屋村嚟嘅啫喎，興華街、深水埗、長沙灣、賣成20,000蚊尺個地價，90幾萬尺樓面面積 GFA。20,000蚊尺，170幾億，咁第日要卖几钱啊？唔系四鸡嘢，咁而家西环都要卖四鸡嘢咯。喂，而家新楼全部即系卖价系贵到离捻晒个谱啊！而家都话成个九龙区啊，嗰啲咩擎天埗都全线反价，跟住海旋门话卖100,000蚊尺，佢仲有4,000幾尺嗰啲大单位，咪卖4億幾咯？喂，100,000蚊尺喎，海旋门。喂，贵喺个山顶，系嘛？ 但系而家冇办法噶，即系银纸爆煲。你买股票，即系好似你成日都讲，虽然而家又话牛市有大时代各样嘢，咁但系中国人都系送砖头， 可以咁讲啦。因为你见到，即系之前我讲嗰个楼本位咧，其实要补充一点好重要，因为而家 cut 咗呢段咧，就系当时截录咗一段嘅讲话啦。咁因为咧，嗰阵时其实系因为 要回应某啲网友所以讲，其实刘本卫香喺香港呢几年形成咧，其实由一个雷曼爆煲，因为其实全世界都系噶啦。点解银纸会贬值咧？点解银纸跌咧？系因为一个雷曼爆煲，而联储局同埋全世界嘅政府咧，为咗救市咧，就采取个量化宽松，过往系未试过嘅量化宽松。其实都有，但系唔系百分之一百，即系其实印银纸啫嘛，等于你日本都有疯狂印银纸嘅年代啦。但系咧，佢系冇量化宽松而家呢个做法。呢个做法咧，佢其实咧就唔系直接印，即系大量印刷银纸，佢其实印咗啲债券，而政府买翻，增加市场嘅流通量。咁你而且咧呢啲债券咧，佢亦都可以咧就俾你，即系啲人有要买。咁你买得债券咧，因为嗱买债券嘅人咧。啲人即係好多人係唔明債券點賺錢嘅，佢買債券係槓桿好大嘅，因為美國個負債券咧係好穩健嘅嘛。你見佢而家譬如三厘，佢唔係賺三厘嘅，佢賺好多嘅。講香港政府咧，尤其是呢個外匯基金好或者金管局咧，佢有一年咧，即係有其實唔係一年，係好長時間喺債券嗰度揾食。點揾食啊？係用槓桿啊嘛。你唔係買1000亿債券噶。你嗰筆1000亿買落去，係再按俾佢，跟住再買再按，再買再按，係買好多倍嘅。所以咧，佢個收益買一次，你外匯基金成個外匯基金加埋嘅財政儲備先得30000亿，你點能夠賺成1000几2000亿咧？喺債券方面，仲要計埋股票蝕咗几百亿，計埋嗰度仲賺錢，原因就係你用槓桿啊嘛。即系佢唔系买一蚊，唔系买一蚊嘅嘢嘛，买多买可能买十蚊。 其实金管局所谓以前嘅任志刚，包括而家嘅攞命诊，只系一招就得噶啦。 系啊， 就系买美国债券。 系啊， 我都话唔使做啦，做乜要蚀？ 真系炒高晒你啦，唔识连股票都唔使买啦，盈富基金都唔使买，攞晒钱去杠杆买美国嘅国库债券三厘，你用杠杆买就唔系三厘嘅啦，因为你借贷成本好低嘛。你喂，你国库债券抵押翻俾佢，唔使收你一厘嘅，因为咧你嘅成本平啊嘛，咪联邦基金利率嗰个可能多少少咯。香港买楼都系啦，香港嗰个 high bond 咪而家嗰个 P 系五厘半啊嘛，或者5.25厘啊嘛，有大 P 有细 P 嘅，五厘中银啊汇丰嗰啲系用大 P 就5.25厘，嗰啲银行细银行咧就5.5厘嘅。咁但係呢，而家买新楼全部都 P-3， 其实好多用 Hybrid 嘅。Hybrid 呢就係3个月嗰个拆息。咁而家三个月拆息呢好似都係 0.1 几 0.2， 好低嘅，即係 0.12 啊 ,0.15 啊咁上下嘅。咁你諗下啦。 冇利息嘅。 即係呢有个问题啦。啲人而家买楼呢，你就唔可以计佢嗰个账面利率嘅。因为呢其实如果你1000万买一个楼咧，可能收得个2厘几，唔够3厘嘅。咁样啲人话有咩着数？但系加息，其实佢唔系收紧2厘3厘嘅，佢系收紧好高利，可能收紧成10几20厘嘅条数咧，系因为你攞出嚟嗰个成本，买一个1000万嘅物业，唔讲楼啦吓，1000万可能买层楼啦。你如果攞当借70%咁计咧，你系攞300万本金出嚟，300万本金咧，你嗰层楼咧可能收到25000租，咁系得2厘半啊！一年系嘛，2厘半嘅啫，冇3厘。唔系啊，你要计下佢借个700万，系可能系几千蚊利息嘅啫。你300万抌出嚟，扣除利息，你净袋2鸡啊！嗰、那个先系你嘅回报啊！咁几多厘啊？2鸡一年24万啊，300万收24万个回报系几多厘啊？系8厘啊！呢个系最即系用一个最笼统嘅方法出嚟计啦，实际可能唔止嘅。咁你谂下，啲人而家系你呢条数先系真数嘛？你唔能够好似苹果日报啊，而家供楼利息好捻重啊！我话俾你听，啲人系未买过楼，亦都唔知而家嗰个楼市系究竟系点样，对于香港系一无所知。咁所以咧，你即系老实咧，你唔知道人哋买楼嗰个运作系点样，你咪觉得哇，啲人点买啊，啲人点买啊？几有钱嘅人都唔会敷皮噶啦，你即系成日都听人讲，大陆人炒贵晒啲楼啊，全部敷皮啊，啲钱就唔见得光，唔捻系啊！就算一个有钱佬揸10亿，佢真系买物业，佢都借钱嘅。佢就算买个10亿嘅物业，佢都一样要借5亿翻嚟嘅，因为借到翻嚟，银行嘅钱好平，你用人哋嘅钱系用平钱去杠杆啊嘛。正如李嘉诚喺英国买嗰啲项目，全部都讲紧10厘嘅，但系佢系借翻嚟1-2厘，喺嗰度赚10厘，佢个回报唔止咁样嘅，唔系10厘咁少回报。 哦，即系你讲嚟讲去，你就窒阿萧玉元先生，佢话佢喺英国咁样买啊，输身价。 输身家，你睇下过多五年，李嘉诚过万亿身家噶啦，啊，过多五年，佢啲系咁滚落去，用乜嘢过万亿啊？喂，系利搭利搭落去噶，系咪先？咁我要再讲，再强调翻咧，点解而家啲楼咧咁样升法咧？其实形成楼本位有一个好重要因素，系啲人唔相信债券同埋股票嘛。雷曼都执得粒嘅，百年老店嚟噶，之前执间贝尔斯登嗱细啲啦，当系系嘛。咁依家雷曼咧百几年历史噶噃，点解会执笠啊？啲人系对雷曼，以致咧系对股票市场丧失咗信心。咁对债券同埋股票丧失信心，其实意味着啲乜嘢呢？因为呢两样都系一种可复制嘅资产啊嘛。啲人系对可复制资产失去信心，所以由2007年打后爆煲，到到2009年开始量化宽松。2009年3月港股由10676啊。开始反弹，一路上去，一年唔够，喺几个月内升到20000点咁啊，差唔多。当年2009年好似就系当年升到上20000点嘅，就差唔多反弹一倍。咁点解啲人个个真系买砖头呢？之后嘅股市就唔上唔落啦。香港喂，2007年31000点，而家都上唔翻啦。中国更加啦，中国当年6000几点，嗰阵时美股几多点啊？2007年。好似都系1万点 啦， 一万松啲啫喎，而家两万几啦，系嘛？而家20000几咯，系嘛？ 升一倍。 咁但系中国咧，当年 A 股上证6000几点，而家几多啊？3400，企唔住。 哦，佢有牌咯， 系嘛？点解啊？因为中国人咧，即系因为咧，其实我当即系而家再谂多样嘅就系咧，发达国家嘅人咧。佢哋咧係唔相信呢啲，即係咧唔相信嗰啲可複製資產。但係喺一個比較落後啲嘅地區，或者佢個知識水平冇咁高嘅，佢哋更加唔相信。中國就最唔相信呢啲股票噶啦。你叫佢無論咩情況叫佢買，佢都唔撚買，寧願攞曬錢買樓。點解啊？ 因為怕咗嘛。 係啊，因為股票輸到怕啊嘛。你股票隨時印出嚟嘛。 喂，你記住六千幾點係好早期嘅事，因為跌到得翻1000零点嘅咋。 哦，係啊，2007年嗰陣時咧，就最高去到6000几， 跟住跌到得翻1000零点嘅咋，一路係咁跌到。 千幾好似 千零唔夠2000噶， 2000点試過破一破就上翻嚟啦。 係啊， 冇1000零点， 低過2000 噶，係有一段時間好似就嚟破2000，掂一掂就上翻嚟。但系而家距离呢个最低位都系升唔够一倍，你睇下港股最低跌到8000几点，而家上翻嚟28000啦，29000啦，即系升咗好多，全世界都系，系嘛？啊，依家阵讲下啦。喂，咁你谂下啦，即系咧，全世界都对一个可复制嘅资产债券，就算国家嘅债券，又或者嗰啲叫做股票咧，系冇咗信心，咪宁愿买砖头咯，因为砖头咧。是一个知识水平最即系最唔需要好高知识去都可以运作嘅嘢嘛，卖层楼收租又有神物，你买股票好多专业嘢噶嘛，啊又惊呢啲股票搵笨贼，又惊佢唔派息，咁啊楼实有租收啊，除非你嗌到好高，即系天价啫。咁大陆嘅楼冇租收嘅，啲人都买啊，因为好过买股票嘛，觉得稳阵啲嘛。咁你谂下啦，全世界楼都升噶，系嘛？唔系净系香港啊，啲楼升。啲人成日都话香港，唉，啲楼升到系，其实而家真系好不合理，但系好不合理都冇办法。周显写篇嘢咧出嚟，好似话要质问林郑月娥啦，唔使质问嘅，你都唔识嘅，周显坦白讲，好明显就系你都唔识嘅，因为而家香港嘅楼点解升到咁紧要咧？系因为红宝仔嘛，你挤啲钱咧，红宝仔冇钱啊嘛。嗱，我哋大家在座咧，我哋唔会有呢个感觉嘅，大家户口都唔会好多钱啦，可能啲拔多啲，可能大飞多啲啦，但系我哋唔会话多到肉赤嗰个感觉噶。但系啲有钱都喺银行，佢哋真系肉赤噶。 系啊，见到人人系缩水。 喂，你每个月去打保，屌你！喂，我哋可能银行户口冇10万蚊喺度，啊，冇10万都冇，可能5鸡都冇，咁边度感觉啫？有乜所谓啫？个个月都零噶啦。但系有钱都唔同喎，佢有3-7亿喺银行。香港好多呢啲人噶，咁冇打保冇利息啊，有3-7亿会多啲嘅，啲小数点后面多啲嘅，系嘛？可能有1-2万啦。咁佢哋唔系咁，以前收几百万利息噶嘛，而家冇晒啊，股票又唔敢买，咁买咩啊？咪买楼咯，将啲钱咪换成楼咯。呢个系最其实香港最大嘅问题，就系因为咧银纸一路贬值，啲人睇住银纸贬值，佢焗闷啊。 就算你辣椒都冇办法噶，我就算俾你抽啲税，我好过啲银纸缩水啊！银纸缩水嘅速度系快过你贬值啊嘛！你政府系其实要解决呢个问题嘛，但系呢个问题系全世界噶嘛，唔轮到你噶嘛，你唔能够同美国，你又唔敢同美金脱欧。第二，你唔敢又自己啊，你不如拍心口啦，嗱，我俾利息你，你唔好买楼啦，得唔得啊？你唔够胆，因为你冇咁多钱啊嘛。香港因为有十二三万亿嘅存款系挤喺银行体系结余嗰度噶嘛。是吗？这个是由97年的五六万亿升到现在剩十几万亿的嘛，是吗？那这些钱全部都是香港人钱来的，政府不是很多的，是不是？那些人很多，即有些网友在挑战，可能他们对于香港不是很了解的，香港究竟是什么社会？香港是一个很富裕的社会，是不是？即你可能认识的人个个都是 一日只能够够钱吃两餐饭，每餐吃两个鸡尾包。咁你唔知道香港仲有一班好有钱、好有钱嘅人喺香港， 而仲有好多浸啊！ 系啦，就系好多浸，因为我呢个节目里面咧强调过好多次嘅，香港嘅有钱人咧，即系我哋细细个八十年代咧，首富叫李嘉诚，跟住就郑裕彤、咁霍建东、何鸿燊，你有钱都净系识讲呢几个嘅啫，你谂唔到讲咁多其他有钱佬嘅。 讲到， 但系咧， 新鸿基、郭醒， 就系嗰啲咯。但系你唔知道，喂，李嘉诚、新鸿基呢一扎千亿富豪， 下低好多浸， 下低仲有好多浸几百亿富豪， 即系唔过有陈启中呢啲， 系啦，陈启中呢啲就属于几百亿富豪，呢一浸仲有好多人，跟住再落一浸嘅咧，系过咗百亿又唔够二百亿，又系一大浸，跟住好多。唔够一百亿，但系超过五十亿，又喺度好多，又系好大堆嘅人。跟住有啲系唔够五十亿，又系十亿以上，或者一亿至到十亿，跟住做到五千万至一亿，系多到不得了嘅呢班人。净系呢啲人，佢哋真系银行嘅钱，净系讲定，依家系讲定诶活期咧，红宝仔嘅啫，唔系计定期，唔计投资，唔计基金，唔计揸股票，唔计理财产品，唔计所有嘢，净系存款。呢啲系红宝仔户口嚟嘅，有十二万亿啊！你谂下嗰啲钱系嘛？系钱多到不得了嘅。你要谂下呢十二万亿，拱10% 出嚟，楼市已经系万二亿啦。万二亿买楼，香港几楼俾你买啊？一年几新楼卖出嚟啊？一年咪千零亿，买你十年新楼啦，买够晒啊！你十年嘅新楼啊，系咪？咁第二年呢？而家系好多钱拱出嚟嘛，同埋银行借贷成本低嘛，你唔系你自己揸万二亿攞晒出嚟买嘛，你系揸万二亿，你可以买四万八千亿嘅楼嘛，呢个杠杆噶嘛，呢个加埋银行嘅杠杆落去，所以点解啲楼系咁升呢，系一个有杠杆嘅原因咯，系咪？一模一样嘅，所以咧好多人系唔明白咧，佢哋系以。是要多啲了解呢个社会嘅，因为你喺香港咧，其实我哋都唔能够怪佢哋嘅。全香港只有我哋个节目系讲呢啲说话俾大家听，出边冇人讲嘅， 讲啲绝望的真相俾大家听。 即系尤其是你计买楼嗰个回报啊，出边计嘅全部都错嘅，唔系咁计嘅。我话俾你听嗰个计法就系真嘅啦，就系啱就系啱数嘅计法啦。实际啲人咧，以前可以借七成嘅年代啊，啲人嘅回报系讲紧两分息嘅。佢抌钱，譬如买个铺一亿一个铺，佢抌三千万出嚟，佢依三千万收翻嚟嘅回报就系啱啱有两分息，因为你计埋个原来每个月嗰个供楼利息系好平好平嘅，因为 HIBOR 加嘛 ，HIBOR 加零点几，咁咪一厘都冇咯。我收你三厘几四厘嘅嘢，一厘都冇，我个杠杆咪等于有分几两分息咯，系嘛？三千万一年咪收几百万利息咯，系咪成分几两分息啊？人哋系咁样计条数嘛，即系咧量化宽松出现嘅问题咧系点样咧？系出现有钱佬系用钱去生钱，而且佢生钱嘅成本仲特别低，因为佢有钱，银行信佢，系一厘都唔使借俾佢。因为你出边啲人冇钱，你去买楼哦，又要借二按，又要 P 加，你嘅成本咪贵咯。所以穷嘅人咧系越嚟越穷咯喺呢个世界。 所以最近我哋香港嗰个贫穷指数又创新高咯。 一定创新高噶，因为有钱人佢借钱平过你好多嘛。 咁啊好大镬，同呢个国家嘅政策唔啱，个国家就嚟要灭贫噶啦吧？ 贫可以灭嘅，因为咧每人冇饭开嘛，佢系会照顾到啲冇饭开嘅人，啱佢有一餐饭食咯，系咪？咁咪灭咗贫啦。系嘛？第二， 但香港永远五个有一个系跌入贫穷线嘅喎，咁啊搞落去。 咁政府咪、其實呢樣嘢咧，老蕭，我覺得佢提出幾好嘅，推行負入息税咯，係咪？ 如果胡蘇貞上場，就可能會係，因為佢政綱係有嘅。 咁啊，冇辦法啦！呢、這個胡蘇貞就永遠都唔會上台噶啦。咁但係林鄭咧，唔使問係唔識嘅，而且頭先刁伯講得啱，佢係唔會去諗翻佢以前嗰啲痛苦日子。而家啲市民話撚知你咧，你捱窮關我咩事啫？係嘛？佢唔捱窮嘛？ 唔係，佢哋係佢哋直情係呢個不知不覺間咧，係想將呢啲嘢咧係抌開嘅。 系 啲人系咁嘅，你尽管啲人点样，反而咧调翻转，嗰啲原本出身好嗰啲咧，未必会系咁嘅。佢、哋可能都会谂下一啲穷人嘅生活啦，点样真系公平少少。但如果佢系穷人出身嗰啲咧，因为佢潜意识上系好想唔想再不敢回忆，未想即系唔想忘，即系唔想再记起呢啲咁嘅嘢，所以咧佢系唔睇呢啲嘢嘅，系唔理你嘅，系话知你死嘅， 系。咁最后呢我哋都要讲下啦，因为啲网友都问我哋，喂你哋又话派饭呢点样点样。因为我同大肥呢其实都之前都有商量过的。派饭呢就我哋如果你话呢间唔中派下冇问题嘅，揞钱出嚟咪可能一个月派一两万，咁可能派得起。咁但你冇办法长派嘅，因为你个个月斋拔枪斋俾钱冇人搞得掂。啊你话啊咪喎，有啲网友话肯喎，这个话捐一万，那个捐两万，咁我唔可能叫人哋捐钱出嚟我都系派饭，咁每个月都应冇捐㗎，我哋唔可能。我哋当时构思呢希望呢系开一间铺头系自己可以产生盈利，而攞用呢啲赚到嘅钱嘅盈利攞出去做派饭，咁样先可以温到落去嘅。如果唔系咧，好似 D 100咁嘅啫，个个月摊大只如来神掌问你攞钱嘅，咁系冇意思嘅。咁派饭，哦，可能派三个月我哋啲钱使晒啦，或者派半年啦。啊，大飞派完到我派完就冇。 好简单啊嘛，你譬如好似咁，顶得住。咁咪頂囉，頂唔住跟住呢就同啲網友冇捐 伸手 跟住呢個名字就我出，跟住呢錢就你出，咁唔啱數囉。 係呀、 啊。Tony 成日嗰句說話就係做嘢要啱數囉。係 呀。 係咪即係你哋出錢我出名，係咪呢啲唔啱數。 啱，即係有啲人話行公義好憐憫，原來你俾錢佢行公義好憐憫，不過呢其他嘢你唔好出聲啦，咁我哋唔想做呢樣嘢嘛。 係呀、 啊。所以呢都係到時等我哋呢邊即係自己解決咗，我哋鬆動咗啦，咁我哋搞一檔嘢出嚟，呢檔嘢賺到錢營運嘅，咁就攞啲盈利去派囉。咁樣就會符合返個經濟效益同埋。同埋长远啲嘅， 因为之前咧，我其实谂咗系可以同嗰个做盘菜嗰个倾嘅，咁但如果买饭票去派，就即系得不如俾钱阿明哥派， 系啊， 吓冇分别， 咪人哋派开噶啦， 系啊，咁我俾钱明哥派咪得咯，但系我一不停咁派，亦都派得唔多，咁但如果自己能够有档生意做得掂。而咧有啲網友曾經嚟問過我嘅，我話咧其實就派飯唔係最主要，因為咧香港冇人冇飯食嘅， 係啊， 係想辦法有啲網友或者有啲義工啊或者各樣嘢，我出錢去派飯，咁佢哋每一日將嗰個飯親手送上門，俾一啲老人家陪佢哋傾下偈，呢、這個先就係最重要。即係佢哋做獨居老人都好啦，有陣時咧想有個人陪下，你攞盒飯上去，咁就有個藉口可以陪佢傾下偈。 即係講真啦，有時你嘘寒問暖兩三句，可能都好過好多，勝過千言萬語，好有時好多係。 係啦， 係嘛？ 嚇、啊，不過只不過想做到咁。咁但係呢就暂时仲未做得到囉。 咁继续努力啦，我哋努力緊㗎。 吓、 啊、有时諗下呢香港都几悲哀㗎，諗下。呢啲情况呢你话要一啲志愿机构去到搞咁多嘢呢，係五六十年代嘅事嚟。 咪你諗下嗰陣时早几个月，我当时我有一个构想就係呢见到原来嗰、那个叫做759呢係好多老人家去偷嘢。而且是日日去偷，即是你想想老人家原来他们偷了东西可能都不是肯定不是贪得的东西，好像某些大明星那样，有二撇鸡的大明星有一种偷东西的人，不是他们真的为了生活的没钱，是不是？ 例如李国宝其中一个仔咧，都系有个人嘅，呢个系公开嘅秘密嚟噶。佢真系负责偷嘢，跟住后边有一个跟住佢俾， 负责俾钱， 系啦。佢偷咗乜嘢即刻俾钱，咁佢有嗰种瘾啊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当时见到，喂，老人家唔系有瘾嘅，唔系有种偷嘅瘾，佢哋真系冇钱啊，真系可能。即系可能饭有得食嘅，不过诶想改善啲，今日可唔可以加两条菜啊？ 有阵时咧落唔到个面啊！其实老人家见到诶、哎，我今日攞咗，诶、哎、冇后果。第二落唔到个面啊，因为年纪大嘅人咧， 即好似出嚟乞咁样 吓。咁啊，其实如果你要嘅社会福利处啊、食物银行啊，好多都可以攞到噶。吓、嗯、唔、啊、一定要去偷，但系问题就系、是、落唔到个面，求人好难啊。开口即系咧，我行出嚟，我袋冇钱都啦，但我唔想话俾你，我冇钱，我唔点你嚟可怜我。但系如果你送义工送饭咧，佢就上去拍啊，顺便同你倾下偈咧，可能就其实就系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啫嘛。 系咁啊，其实咧，即系我哋嘅计划咧，其实最终可能都唔系需要你哋嘅捐钱，可能需要你哋做义工多啲吓，将来吓，因为咧你要去接触嗰啲人咧。可能嗰盒饭啊，反而唔系最大价值唔盒饭啊，可能系你同佢嘅接触，系咪令到佢即系起码带俾社会有啲温暖啦，系咪？ 即系好似有啲人自杀啦，嗰样嘢，突然间有个人即系同佢讲几句，可能佢就冇噶啦。 系啊系啊， 就是、有人关心佢啊嘛。 系。咁啊，今日时间到啦，系出边已经系咁圈啦，圈咗好耐啦。咁啊，我哋咧就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